赚钱，一走就是一年，一家老小看不见，心中充满挂念， 终于盼到冬天，冬天就快过年，再苦再累咱不怕，就怕老板不给钱。 老板， 老板， 给钱， 给钱，老板赚钱，一走就是一年，一家老小看不见，心中充满挂念， 终于盼到冬天，冬天就快过年，再苦再累咱不怕，就怕老板不给钱。 老板， 老板， 给钱， 给钱， 回家团圆。